呢一位咧就頭先我哋咧喺我哋幕後咧俾咗咁多料喎，堅料我哋嘅阿康 Sir， 歡迎阿康 Sir 啊！第一次咧就喺我哋節目現身啦，咁啊或者簡單介紹下你自己背景啊，少少。 我當咗廿幾年齋啦。咁就退咗休噶啦。 係，我哋揾緊支麥俾你啊，唔好意思。 咁我哋 可能要大聲啲。 高 Sir 咧就係同期同班嚟嘅， 同 埋一齊睇《少林寺》出身 嘅。喺我躺個斜對面床位啊嘛。 係咪？ 咁啊，經過六個月之後，大家各散東西。 六個月咋？ 係 啊， 嚇。 咁其實嗱，阿礦常，我哋有機會啦，再傾下，聽下你話都處理過好多謀殺案嘅喎，係嘛？ 我就比較喺烹嗰方面就耐啲， 係 咁就接觸咗好多都係比較嚴重性嘅案件嘅。 係，例如咧，咁啊有一兩單嚟講下邊單得㗎啦，我哋 有個咪啊，阿礦常， 咁就 可以埋少少個嘴。 你講好。即係好耐好耐以前咧，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有一個係好出名嘅玩搖搖玩冠軍。 搖搖冠軍啊！ 咁就喺個旺角嗰個東旺角嗰間嗰個叫做而家嗰個叫咩商場？聯合廣場。 聯合廣場嗰度。 咁佢呢個咧，呢個搖冠軍可能做生意問題咧，突然喺屋企咧就發生咗事，咁啊殺咗嗰個人。咁跟住咧就將個屍體。就埋咗喺個衣櫃入邊， 係好熟喎。 後期佢走咗之後咧，咁就經過好耐之後發生咗啲味出嚟啦。 係， 咁就發覺到破門入屋。 係， 即係你意思係佢住喺聯合廣場上面嗰度。 係。 哦。 咁啊，呢個後期知道呢個搖嗰個咧就逃咗去台灣。 哦， 逃咗去台灣。 哦，逃咗去台灣。係。喂，各位奇案迷有冇聽嗰個故仔？快啲！show 下你哋嘅 call 你先嚇，我哋好似冇人回應，就好似我哋唔係好掂喎。又係邊一年啊？邊一年啊？ 大約係1970年代 啦， 七十年代 嚇。有人問我哋今日講緊呢單案係咩年代，其實都係80年啦，嚇80年嘅時候嘅。 好轟動下高光 事件係嘛嚇？或者講下當時你自己嘅感想。 好出名嘅龍虎武師嚟嘅，咁咪。喺 TVB 咧都好多戲拍嘅，咁啊就好似做我哋啲同事咁樣好威猛， 好似話多數做警察或者係做匪徒喎話佢，但係都幾 形象咧就警察多啲 嚇，但係有時候係咪做歹徒嘅都有？ 都有，因為佢係演員嚟㗎嘛， 咁又係 演㗎啦， 咁又係，係 嘛嚇？咁就因為幾轟動下嘅依單 case。咁就點解會發生咁情形咧？就因為呢個 阿 Sir， 你係咪想咪講個案情啊？ 案情我唔敢講啊！ 因為我哋如果你講， 我諗阿花姐你都有佢哋個多少嘅。 係因為我哋講案情之前咧，我哋會出一個短短嘅片嘅一個廣播劇啊，短短地嘅。咁啊，先介紹下嗰個情景係點先。咁啊，頭先咧我哋又講咗啦，中間咧頭先阿高 Sir 記唔記得？又咪有三個人喺現場嘅？係 啊。 咁中間有一個咧就姓湯嘅喎。 係啊。 嚇叫湯咩？突然間唔記得個名。 湯志堅。 湯志堅，哎呀，係啦，湯志堅。咁咧佢咧就喺現場啦。其實佢後期呢單案上庭之後咧，阿湯志堅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證人嚟嘅，因為佢咧其實咧就係識高光嘅。 嚇 嚇。咁佢喺現場咧。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證人啦，而且咧表面上一個中立嘅證人，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啊， 因為阿鄭佩君就成為一個被告啦，因為就話佢殺人啊嘛，你支槍咧就嗰個子彈咧就係由你支槍嗰度射出嚟，就射死咗高光嘅。咁後嚟咧表證成立咧，佢就竟然啊，我用竟然呢兩個字，因為當時其實都幾真係太罕有啦，即係其實你講下96年，跟住演到80年四年之後，先至有另一個警員係牽涉喺呢啲案件裏面。咁嗰陣時咧就被控謀殺嘅，咁其實都幾譁然嘅。我諗咧，即係譬如高光嗰啲朋友咧，演藝界朋友都諗唔到，即係即係竟然會係咁樣嘅，成件事會咁樣，有個人係即係牽涉謀殺喎，謀殺好大件事噶嘛，係咪先？咁你覺得係咪表證謀殺其實都 你成唔成立咧？覺得 嗱，我話俾你聽，其實呢一單案咧，大家都當日大家都睇報紙，都係從嗰啲新聞嗰度去判斷呢單案究竟係謀殺定係誤殺，定係因為打交而發生嘅。咁呢單嘢，如果你話去謀殺咧，其實當時啊，咁嗰啲人都講啦，李高光係學過呢個空手道啊，武有嗰啲嘅武術嗰啲係啦， 有啲根底啊，食過野粥啊。 咁嗰陣時我就知道，我當差嗰陣時咧，都係各即係佢哋有一個指引嘅。如果係食過野粥嘅，或者係學過功夫嘅，佢哋對手就等於攻擊性武器嘅。嚇！ 哇！咁如果攬住個女仔點算啊？ 攬住個女仔還攬住個女仔，但如果你話即係一樣啫嘛， 可能碾死佢會。 啊！你好似一樣啫嘛，一支筆咁啫嘛。你話插人嗰陣時就係攻擊性武器，你話寫字嘅時係一個文書用具啫嘛，就係咁。 咁會唔會係因為牽涉到當時嗱？但係佢如果係被控謀殺，即係話佢有謀殺嘅意圖啦。咁啊，由邊一忽睇到佢有謀殺意圖咧？或者阿邝 Sir 你點睇咧？即係初頭其實點解話譬如話唔係誤殺而係謀殺咧？控告佢就咁睇使咪啊？唔使啊？ 因為當時嘅環境咧，因為佢係有傷傷 係 而死亡嘅，係咁引致到咧。就是他可以有你的槍引致到他死亡呢，就已經構成一種叫做有預謀想他死了。 嗯， 是。 是吧？ 會不會是他覺得即如果譬如說判他告他誤殺呢，即很難服眾呢？會不會那一刻 控告他謀殺和誤殺呢，最主要由這個律政司那裡 去決定 看過那個口供裡面才可以決定得到是用這個罪行公案的， 並 不 是 由差人可以決定的， 咁又 係 律政司嗰度， 攞筆俾佢聽。 即係可能佢哋睇過好多嘅即係表證啦，起碼覺得有機會 charge 佢係謀殺啦。因為其實對於可能鄭佩君嚟講咧，即係個警員嚟講咧，俾人告謀殺係好大件事噶嘛。嚇咁而且咧嗱，佢哋兩個係唔識嘅喎。即係鄭佩君係唔識高光噶嘛。 好 啦，你唔識一個人，咁無端端做咩要謀殺佢咧？就係呢個問題啦。咁。所以可能相信鄭佩君啦，屋企人咧都冇辦法接受啦。點解老公咧做下差人，走去俾人告謀殺嘅咧？咁樣嚇，咁啊當年咧就喺1980年發生啦，而去到1981年啦，呢一單案咧就喺高等法院嗰度咧就審訊啦。咁或者我哋講下咧，其實當時咧一個好重要嘅證人咧，阿湯志傑係咪？ 湯志堅。 湯志堅。湯志堅咧，究竟佢阿湯志傑係一個騎師嚟嘅？ 做乜嘢啊你啊！ 一見到高 Sir 諗起呢啲嘢， 我都冇買馬嘅，我都 係咯，唔買馬你講咩騎師啊？真係啊！ 湯志堅咧就佢喺庭上咧就有一啲證供，佢就講翻當時咧究竟點解佢哋咧會發生呢一個槍擊案嘅？不如我哋聽少少佢嘅口供先好唔好啊 ？V O 二，我哋聽聽先。 1980年8月5日星期二嘅凌晨。电视艺员高光驾驶住私家车驶至西贡普通道屋企附近的一条小路，因为泊车的问题和警员郑佩君发生冲撞。根据证人汤志坚所说，首先挑起战争的是高光。 当时我见到高山落了自己的车，跟着冲向了郑警员的车，然后很大力地开对方的车门，跟着又很大力地闩门。 高山，我识你， 你咪喐啊！我打你啊！扑街啊你个！ 哇，咩事啊你？打人，黐线噶你！嗱，唔好再喐啊！如果唔系我开枪噶、 你咁都开枪？ 好，唔該曬啊！身在呢個廣州嘅肥蘇咧，幾好演技啊！你話真係 配音配得一流啊！真 一流啊！真係影帝一樣啊！淨係嚇咁咧就肥蘇咧都係一個演藝界嘅奇才嚟噶嚇，咁咧就佢就飾演呢個頭先嘅高光啦，即係嗰個角色啦。咁大家聽到講PK 咁樣啦，其實咧就喺庭上有講咧，佢講粗口嘅，就唔知咩粗口啦，即係應該就唔係 PK 咁小兒科嘅，我相信嚇。因為咧都係一啲證人去講翻出嚟啦，就話其實佢都粗口難舌嘅，當時好燥嘅。 咁不如阿渣頭先交代少少背景啊。其實當時啊，呢一個情景係點樣做出嚟嘅？點解呢三個人會喺呢度咧？ 首先講高江當晚做咩先啦，係嘛？咁高江咧，當晚就同一個位叫李玉英嘅女子咧，就去呢個赤柱啊，去個即係同個 friend 食飯。咁跟住咧就食到大約就九點到啦，咁就揸翻架車就同阿李小姐咧就翻返西貢。咁當時時個情況點解會咁樣泊咗架車喺度咧？其實就係咁嘅。首先阿高聲咧就飲醉酒啦，兼且就因為揸咗長途車嘅人啊攰啊見眼瞓啦。咁其實當時時咧普通。通道嗰個屋企咧，首先我強調係阿高山嘅住宅嚟嘅，住處嚟嘅。咁其實佢係泊咗架車喺附近，咁咪叫阿李小姐就去佢屋企咧，就即係休息，稍事休息有啊，沖涼乜鬼佬啦，即係資料就係沖涼啦。OK， 好啦，咁跟住咧一個爛醉又見攰嘅人，咁啊泊咗架車喺條街度啦，即係個心態就諗住就 泊喺路中間。 其實正確啲講，就好似我嗰幅畫咁，其實拍咗四分之三個路位㗎啦，基本上就係話， 即係佢就唔開車，總之就塞咗喺條路。 塞咗條路，瞓覺。點解要瞓覺？即係一來攰啦，二來即係醉啦。 我唔係瞓覺，係醉咗。我覺得 應該屬於係係咯，嗰類啦，咪即係稍事休息啦。OK， 咁啊，跟住隔咗一陣咧，就阿湯志堅就同佢老婆咧就揸住架車準備翻歸，咁啊突然間發現到咧。就前面有車又擋咗路，咁其實佢係有 boot 過去嘅。咁當時boot完之餘咧，亦都有大即係車頭燈照過之後咧，就照咗個車牌，車牌 number 就係 CD 就157，咁就照到原來呢個係阿高生架車。咁啊就不如就即係睇下佢喂，即係都 boot 咗一下，亦都照一照，睇下即係又唔係好見佢好喐。咁首先呢個湯生咧就落車， 識佢噶嘛， 即係識噶嘛，落車諗住， 倫敦我諗佢喺附近住啦， 應該係附近左右嗰啲人嚟㗎。 總之係識㗎啦嚇，咁就跟住就同佢講話，即係本來想叫佢開酒， 即係落車就睇下佢咩事啦。點知原來佢瞓咗，咁就好衰唔衰？就喺即係見到佢瞓咗冇幾耐之後咧，就第三架車就出現啦，就是一架紅色嘅私家車。咁呢個私家車車主正姓就係阿鄭佩君。咁啊，鄭佩君當時咧其實佢唔係自己一個人嘅喎，佢就載住一個女性嘅朋友喺嗰度附近，即係揸，即係有理由嘅，即係所知就係話當時時阿鄭生咧就同一班人去食飯。咁食完飯之後咧，原來阿女事主咧 就女朋友啦，女性朋友啦， 女性朋友啦。就漏咗 個袋 開，咁啊，即係揾阿即係鄭生，你幫忙啊，車一車我翻去即係飯店嗰度攞翻啦，咁嗰類啦嚇。咁就呢架車點解會喺啲紅色車點解會出現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 嗯，即係命運之神安排咗呢三個， 即係呢三個串燒咧，就突然間喺呢條路都出現咗。 佢做呢一出戲啦，咁樣。咁啊，當時其實話説咧，後面仲有部的士嘅。嗱，最初塞咗入嚟嘅。 冇人證實最後有冇的士 ，even 去到上訴庭。都冇人證實到究竟係咪真係有第四架的士。 就算有的士，佢都走咗啦。總之佢現場咧就冇嘅，即係去到現場嘅時候。好啦，咁啊跟住 boot 啦 ，boot 佢咁樣，佢又即係冇反應係咪？咁啊，但係話説咧，過咗一陣咧，這個高江咧就由佢自己嘅車咧嗰度落咗嚟。 首先要解説一樣嘢就係高江落車嗰陣時，其實當時湯志堅都係企咗，即係離開咗架車，企咗喺 中間咯。 即係見到阿高江好似即係個氣場啦， 怒氣沖沖咁啦， 唔係好多妥噶啦。首先，其實佢咧，首先阿湯生做咗動作就係話即係好即係打一搭住佢就即係細語咁樣，跟住就另外嗰邊就示意手咧就咁樣即係 stop 咗阿鄭生， 因為鄭生仲喺個車度嘅當時，唔知發生咩事。啊！點知高光咧，即係二話不説已經衝埋去咧，就咧首先開到車門，就再砰一聲就砰咗門。 即係阿鄭生架車嘅左前車門先開後砰，但係問題我想講翻嘅嘢就係話。左邊車嗰個咧係乘客嚟嘅，就唔係阿鄭生本人嚟嘅。OK， 咁即係所受驚嚇嗰位係一個女性朋友嚟嘅。 咁但係佢都即係一股殺氣咁樣衝埋去啦。咁其實即係作為裡面嘅呢一個車主呢個鄭佩君咧，都唔係即係好蝦嗰啲嘅喎，可能啊。而且通常作為警務人員嘅係咪咧？都唔會話即係咁，你走嚟㗎嚇，兇我咁樣會點咧？ 兇佢又冇乜所謂啊，兇佢個女朋友就大件事啦，係咪啊？嚇，兇佢可以吞得到啊，係咪先？ 係咪啊 ，Con Sir 贊唔贊成啊？ 可能 用咪用咪， 可能佢哋當時咧。高哥可能有啲酒氣啦， 唔係可能添啊， 直頭係有酒氣， 佢變咗可能個語氣又比較大，咁佢諗住自己係一個藝員，你冇理由唔識我啊，係咪？同埋我自己嘅地方添，咁但係 佢係一個差人，但遇到咁嘅情況之下，佢自己都要有一個面子咁樣。咁喺情況之下，就變咗有爭爭執。 係，其實當時喺庭上咧都有講過咧，係主要係因為響安聲，有人咧喺後面響安。咁然之後高光因為可能爛醉之中咧，佢就覺得後面有人想撥佢嚇，想兇佢叫佢走，或者叫佢快啲開車咁樣，佢咧就氣上心頭啦。阿高 Sir 有冇試過飲醉咧？ 我唔飲酒嘅。 你執緊差嘅時候咧，當然你執勤嘅時候一定唔會飲酒啦，相信係嘛嚇？咁但係平時咧有冇試過飲完酒，人哋話你哇，你老婆突然間話第二話，喂你琴日唔係喎，你打我琴日有冇咧？ 嗱咁我咧就曾經試過飲過酒，但係咧我就未試過話飲到醉到咁嘅。但係咧有一次。喺咗台灣，我真係飲醉咗啦。 係 飲咗 暴力傾向 啊？唔係暴力傾向啊，係好係好大件事啊。嗱，因為我哋去台灣玩咧，飲三支嗰陣時喺 Piano Bar 飲三支係送兩支啊。咁我哋四個人咁啊，飲三支長頸，佢就送兩支，咁所以就好大件事啦。當晚飲咗三支，我醉咗，我真係醉啊！ 飲曬 之後醉咗，我醉咗三日，甚至之後咧就以後唔飲得酒啦。咁仲有喎。那晚嗰台數賣咗萬幾蚊港紙，即係成40,000+台幣。總之係個個都唔識醒，係最我係最清醒嘅我啦，碌咗張 A E 卡。 咁我梗係唔識醒啦，俾我都唔醒。 到而家冇人找我數啊！你話我慘唔慘啊？ 嗱，呢啲咪證實咗係周圍嗰啲咧，一嚟交氣噶嘛，咁咪代俾咯。 你真係啦， 就 係 因為 實啦，你 咁多個人都瞓咗喺度，唔喐得啦。咁我係最清醒嗰個咯。 你心地真善良啊！你 我袋揞咗張 A E 卡出嚟碌咗佢咯。咁啊，之後就唔飲得酒啦。 係咁啊，康 Sir 咧，康 Sir 有冇呢方面經驗啊？飲酒即係譬如飲酒咁好醉 啊， 有冇試過話？ 就我 失控啦。 個飲就比較會飲咗酒會靜啲。 係咪啊？有啲人係喎，飲完酒醉咗咧，佢唔出聲嗰啲人， 或者瞓覺 匿埋一邊嘅喎，嗰啲就最冇殺傷力。 一定係會有比較。情緒化， 用支 麥揸麥啊，揸麥啊， 唔係好慣揸麥，揸槍多啲係咪啊？ 係 俾支槍你啦 ，Sir。可能阿 Sir 要咁樣 啲人咧，就算佢唔飲酒都暴躁嘅，係嘛？即係所以有啲人咧飲咗酒啊，更加暴躁。 係我唔係喎，我聽過以前我有個朋友咧，佢平時好文靜噶。但係佢飲少少啤酒咧，佢就發癲嘅啦。 嗯，咪發酒癲咯。 我覺得佢係借啲耳咯，即係將佢平時個心裏面屈埋嗰啲嘢咧爆發出嚟。 會㗎，會㗎。 可能你飲半罐啤酒已經開始咧亂咁噏。 唔係，即係好似阿花姐現時，即係逢禮拜五咧，即係禮拜三嗰位斯文㗎嘛，突然間禮拜五嗰位 open 㗎。 嘣！ 即係禮拜五 open 嘅，即係講 即係 特別啲盛事嘅嘢咧，就會突然間好亢奮㗎。 要肥蘇喺度先有。 唔關事㗎，就算肥蘇喺未講到你講先㗎嘛。 其實花家姐有一樣嘢，我你諗下，有啲人好有錢都咧，佢打麻將唔輸得嘅喎，佢輸得百幾十刀啦，佢都發曬爛渣，又拍台又就係咁樣啦。你飲酒都一樣啊，唔係話你飲唔飲得，你話咩噶？一飲咗酒，佢就會個英雄感會走出嚟啦。 即係冇酒品。 冇錯，冇酒品 啊。嗱，但係高光當時咧，好明顯咧就係醉咗嘅，即係究竟醉到咩程度先最緊要？嗱，因為佢醉到咩程度咧，係好影響呢個案情嘅判決。如果他不是咁醉，而你對方呢個鄭佩君竟然咧喺爭執之中會開槍殺死他嘅，係嘛？呢個可能是謀殺喎，因為你要是真係，即除非因為佢而家佢講就係話自己係自衛殺人啦，定係係因為佢衝埋嚟，佢想食咗我咁樣，我先開槍啊嘛。但如果佢唔係真係咁醉嘅話咧，好啦，咁你就真係蝕底啦，係咪咁講？ 如果佢唔係，如果我覺得啊，如果高光當日係冇飲過酒嘅，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相信阿鄭生咧，到而家啦嚇，到而家都應該仲喺間房嘅，因為而家係陪審團話佢冇罪啊嘛。 係啊， 但問題有一點，我又覺得 你咁快話人哋冇罪噶，咁快劇透咗添。 唔緊要，但我都有一點覺得有個疑問就係、是、嗱，一個人飲咗酒，你揸咁長程車由赤柱到西貢，講1980年嘅事。 係喎，佢喺赤柱去西貢。 你講嘅係1980年嘅事喎，你赤柱會要經你就算最快途徑經大潭道，跟住再去到柴灣，再去經柴灣道嗰陣時，咪有東區走廊噶嘛？ 柴灣、英皇道，再過紅隧，再翻翻，再圓觀塘嗰邊翻翻過去，係好長車程嚟㗎。點解我？ 佢 將啲描述就 點解咁 點解我嗰陣時嘅描述正話描述就係佢八點幾已經食完飯走，十點鐘差唔多十點零鐘我去到案發現場嗰度眠一眠。點解？因為嗰個車程長㗎， 成兩個鐘喎。 係啊， 佢都醉酒駕駛都好緊要。 但問題，如果你真係一個好醉嘅人，係咪真係揸到咁長嘅車路就真係有點？ 誒，但係佢或者揸到咁長嘅時候咧，佢根本極攰啦，已經會唔會咧？攰到已經 根本會會梗係會， 直情瞓咗喺個車度喐唔到啦。 會有呢個情況，但係你要諗翻嗰陣時係八零年嚟嘅喎，冇咁冇觀塘繞道嘅時候係要揸好耐車先到嘅到嘅喎。 但我又好好奇啦，如果佢攰到咁喐唔到，攤咗喺個車度，點會咁好，仲咁好氣咁走出嚟嚇，仲咁好火咁走出嚟去同人哋即係打交啊，或者甚至乎最後係即係發生嘅槍擊案咧，我真係唔明啦。 我唯一嘅解釋嘅諗法就係、是、唔好意思啊，會 咩狀態咧？ 因為你瞓人瞓著咗咧，正路係好安靜噶嘛，你突然間俾後邊即係嘈多你兩嘈，個人係會突然間驚醒咗，可能會有燥底啦。 我覺得有少似夢遊嗰單案咯，而家聽聽下啫咩啊？可能佢瞓著咗，突然間咧即係俾人哋咧嘈醒咗嗰刻咧。哇！如果呢單我同夢遊有關，我都幾驚嘅，真係點睇啊，郭 Sir？ 誒， 阿 Sir 就唔記得你槍啦。實際嗰個內情咧，個內情咧，即係佢阿高生瞓咗覺啦嚇，佢冇辦法再翻嚟講翻轉頭俾。咁但我哋考慮翻。他會有表面的傷痕，他為什麼要自己造成這樣的傷痕呢？是什麼原因而造成這個傷痕呢？所以是不是發生了有某個程度的爭持，還有有些動作而引致到他開槍？所以我們一定要清楚裡面第三者的有沒有看到這個過程。 那真的清官都難審了，你這樣這麼混亂的時候，咁大家都有傷係在所難免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佢開嗰下槍係真係好唔小心啊，自衛之下殺啦，還是佢明明唔係受威脅到咁嚴重嘅時候，佢都要咁樣開槍殺人咧？呢個先係重點啊， 係 咪？ 所以合唔合法就係睇住佢開槍嗰一剎那係咪應該要開槍咯？ 真係好難拗呢樣嘢。咁不如我哋聽下阿湯志堅先生佢當時喺庭度點講啊？佢咧就話其實佢見到高光咧。是很橫蠻無理的，不肯讓開的車，然後呢 就是衝向sorry 我看錯了，不好意思啊，今天好一點亂，好這裡才對，是吧？他其實呢就這樣說的，他就說呢他當時見到高光就出手先的，走去呢就開始想揮拳就去打鄭警員的，然後鄭警員呢就開槍的，拔槍開槍，不過他有警告過他的，說了一句剛才大家都聽到了，他說你不要再是這樣，我開槍的了，他有說這句話的，他有說的。但是呢也都問到湯志堅先生究竟高光是不是 很醉呢，他有少少猶豫的，他說不是啊，我跟他聊天的時候我覺得他都挺正常的，這樣是不是有些袒護自己朋友之嫌呢，這個就是了，是了，即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正常呢，但是他都不否認其實高光當時都是幾暴躁下的，是幾暴躁下的。咁但係至於是不是真的即係有心，大家即係因為其實佢哋拗就係話，究竟佢哋係互相打鬥啊，定係一個人淨係單方面主力俾人打？ 即單方面被打，而另外一方面就拔槍自衛咧，個重點之一啦嚇。 係啦， 我睇就係應該就係初時口角，繼而動武，最後嗰個咧揸槍嗰個唔夠打。 係。揸槍個唔夠打，係 話俾佢聽，你唔好咁啦，我問我開槍，而形成咁嘅事件出嚟， 係 單 聽阿 Sir 嗱，嗰陣時有冇呢啲啊？或者講下你哋當時即係警隊裡面咧，點樣指引你哋用槍咧？因為其實你攞住支槍，隨時都係可以成為一個殺人武器噶嘛，係咯，即係點樣去令到自己 有指引嘅，一定有指引。當你發生咗一件好嚴重嘅事件。的時間以為保障或者他人的生命或者自己的安全，你可以使用最低的武力，甚至乎可以用槍， 但是說射四支的、 係啊， 係啦，點解佢射咗人哋個胸口嘅咧？ 但係你射四支，但係嗰支槍你瞄準佢嗰個手嗰度打，點樣知佢會喐噶嘛？個人係 啊， 係咪、哦？我哋唔可以話肯定佢有一個好似個我哋練靶咁樣， 練靶都有活靶噶嘛， 動喺度噶嘛，係可能你中咗槍嘅時間，佢係模糊咗喐咗， 而且當時慌亂啦、啊， 證實唔咗，證實唔到係係咪佢係佢自己口供係話對佢邊度開槍咧？係咪？ 嗯、 所以我哋又唔可以認定咗係有心打佢心口， 嗯、 明唔明啊？ 係。 所以開槍都有指引嘅。 係。 譬如你襲擊一個人，俾人襲擊，你見到咁樣情況，學佢揸住把刀斬佢，佢、嗯、受到生命危險，你就可以開槍。 係，你可以埋少少喎，咁咪唔使驚死喎，係唔會食咗你嘅喎。但係頭先阿 Sir 你話你試過嗰單咧，你講一次咧係點樣啊？你話有個人點樣攞住把刀？ 哦，嗰次就好特別嘅啦。嗰次就係、是我哋就去黃大仙嗰啲舊區啊。 係。 乜舊區巡見到你知啊？嗰時啲舊區好多導遊噶嘛，好多導遊噶嘛。咁啊，通常都係劏死牛啊嗰啲啊。咁咧就我哋去到一樓啊，以前喺黃大仙舊區一樓咧，下邊就好多啲 即係七層八啊嗰啲。 係啦係啦，下邊咧就係嗰啲大排檔嚟嘅，街市啊，好多搭曬一啲棚嘅。 係啊係。 咁啊，總之我哋去到啊，見到佢喺嗰個廁所口嗰度。 係。 咁我哋就行埋去，我就行埋去，行埋去。咁就叫佢唔好喐，我係差人，我係差人，咁我行埋去啦。當佢行，我一行埋去嘅時間好近嘅，嗰時啲凍天，凍天咧佢係啲衫啊，喺衫入 扯住曬， 就咁樣攞起把，就攞把刀， 犀利，但係好長嘅嘛，西瓜刀， 係 好長。喺嗰時間之下，我就冇辦法，唯一個方法點樣救自己啊？已經受到威脅啦嘛。 係， 咁啊，唯一就係掹槍咯。 O K， 即係你就掹槍對住我呢個嘢， 指住嗰個。 O K， 你指住我得㗎啦，係 指住我啦，係嘛？咁啊，佢見到我有武器喎，我武器犀利過佢啦，掹槍啊，咁即係差人啦。 係， 咁啊即刻唔敢喐，即係劈低。 O K， 等我劈低把刀。 即刻跳咗落去嗰個網。 O K， 即係嗰個人縫跳落去嗰啲， 跳落人縫 落去，即係人縫再射落去 就。冇再跳入火， 你點追啊？你咁肥大隻， 唔係我追，我落樓。 嗱，肥大隻兩件事嚟㗎。 我哋落樓梯追， 又唔係我 一跳，你跟住跳添。 你唔係成龍啊？你冇力啊！ 次次都係佢熟過我啲地方，我唔夠。 即係地頭蟲啦，咁就走啦， 轉咗邊又見咗佢啦。 但係通常係咪有個 instruction 啊？即係同個譬如疑人嘅距離咧，有翻咁上下。因為你大家知道咧，朱振國嘅事件啦，其實當時佢即係深水埗呢一個警員咧，朱警員咧，佢就因為太其實有少少都係因為太近， 係 啊。而俾佢即係用個刀片戒傷咗個頸咧，咩槍啊，根本都未有機會攞把槍出嚟，已經俾人戒咗條頸。佢當時都你都幾身陷。 依個係最主要就係警惕問題啦。即係若果你心理有準備嘅話咧，呢個人可以對你自己有生命危險嘅。咁你就要準備咗你自己要用嗰種武力啊。係嘛？咁若果你唔經過呢啲咁嘅經驗咧，分分鐘咪好容易中招咯。 係。 所以我哋嗰時就唔理佢係即係係唔係都好啦，就當佢真嘅一樣咁做啦。 咁你第一次掹把槍出嚟有咩感覺？ 感覺我見到把刀，我有感覺啦。我一吹出嚟，我冇感覺，因為我慣咗係可以，我哋成日燒槍啊嘛。 哇！但係唔同喎，呢個真實情景可能會即係要開㗎啦。 點你掹嗰陣時話多話少會震震地咧？ 話俾你知，你再喐咧，我就開槍㗎啦， 打埋佢㗎啦。 即係你會襲擊我㗎啦嘛。係，我梗係唔俾你襲擊嗰時，我開槍啦。 咁你會意識上係射去邊度咧？會即刻？ 通常咧就射隻手㗎啦。 係， 佢走刀嗰度，刀喺手嘛。 刀喺手。 我哋教我哋都係手腳啦， 就 冇主要嘅器官咯。 哇！但係呢一個嚇係啦，頭先就係話射咗人哋嘅心口咧，呢個最大件事。而且咧，仲要係一粒子彈就搞掂對方。嚇，雖然好勇猛啊，有個龍虎武師啊，但係冇話無奈啦，人就始終係驅 寒。好似頭先阿礦 Sir 講啦，同你講啦，我哋嘅指引就一定將支槍打嚟手龍腳。我可以話，當你急起上一攞出嚟嘅時候， 喂唔好亂嚟，喂唔好亂嚟，唔好亂嚟， 唔着鬼啊！你我會話俾你聽啊，嗰陣時嗰個會令到我自己神志係咩？就係掹咗佢先算啫，唔好理佢邊度啦，因為。點啊？救命啊嘛，大佬！仲可以諗下瞄喎，瞄得佢個哇，已經嗰啲西瓜刀已經落緊嚟啦。 同埋嗰個係咪啲男啲腎上腺素咁樣啦嚇？ 係啊，一定 上升嘅時候，男性嘅尊嚴又受到威脅啦，咁樣 唔 尊嚴。 因為佢對你嗰個命係有影響嘅時候，你會失去你嘅理智，係攞你嘅我話俾你聽係第六感，我淨話俾你聽係第六感，一攞出嚟就打落去係個第六感。 啊，當然係啦，但如果你好似阿高剛咁，佢頭先你話即係喺個女性朋友面前咁樣羞辱我，咁樣串我，開我嘅車，扮我嘅車門，咁我的面子何在？會唔會就係嗰刻令到佢個腎上腺素上升？所以嗱呢一個咧，因為都係形成一種咧謀殺嘅意圖嘅。是啦，因為你在一個咁衝動的情況下，或者被人激嬲啫，但你不一定要開槍噶嘛，你很多方法做噶嘛，你可以冇理由走嘅， 冇得走啊，架車塞住咗咯。 用喐手喐腳都好啊，你都冇理由要掹嗰把槍出嚟噶，係咪先？ 嗱，我哋都冇諗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高光佢個身形咧都好大， 係啊，好大隻噶。 咁啊，呢個 鄭佩君。 鄭經瑩咧，比較受傷， 心掹啲嘅係真。 咁佢係龍虎武師，咁你知道佢受個壓力幾大咧？當時如果動手動腳嘅話，佢根本就係唔夠去打嘅。 嗯，即係佢個意識已經係要即刻要保護自己先 係嘛？咁所以為咗保護自己，所以話先放開嘅人就係嗰支槍就可以保護到自己啦。 係咁啊！不過我最奇怪就係嗰個湯生係做咩嘅咧？佢企喺度。為什麼他沒有去參與，是不是當時其實激得滯太害怕他不敢買他呢？ 應該初期呢他真的想以一隔離鄰舍的身份希望可以盡快解決，但奈何兩個，一個叫做警察，一個叫龍虎武師，一個是要有手提武器，另一個雙手已經是武器，你中間介入你是不是會 即是比如說你都會站在旁邊是吧？ 喂，正骨企硬啦，講真， 我因為不會站在旁邊，我會走錯。 湯生那個道理啱㗎，叫行事莫理，中定莫企啊嘛，冇錯㗎。喂，講真，你兩個都是有啲料到嘅嘢，再加上兩個當時嘅情緒，一個就被人吵醒咗燥底，另外那個為了維護佢女伴嘅尊嚴或者護花嘅情切而去燥底。咁兩個都係有個即係本身嘅理由嘅話，即係其實呢個好不成理由嘅理由。不過就係而口角而繼而動武啊嘛，個狀態一定好癲㗎，打起上嚟。係 咁，我 即係好似我你話齋，飲醉酒會發酒癲嗰種打人啊，我都可以好癲㗎嘛，又 即係一來係飲醉酒俾人嘈醒啦， 嘈醒而燥底啦， 又瞓緊覺啦，俾人嘈醒啦。咁我哋 Dicky 係咪都好認同喎 ？Sylvia 都話，即係佢細佬琴晚咧就俾人嘈醒咗，跟住咧就發咗癲咁周圍鬧人啦，即刻有一個。個例子俾大家睇下啦，咁但係佢咁樣發咗癲鬧人就唔代表係要咁樣俾人哋即係開槍殺死就真係好唔抵嘅。如果係因為咁，咁啊，但係事實就係發生咗一件咁悲慘嘅事啦。咁我哋咧依家翻轉頭咧，我哋繼續咧講下呢單案咧嘅發展啦。究竟之後咧點樣審啦，究竟點樣判啦，都好曲折離奇啊。同埋咧就係聽下咧有咩咁靈異咧呢一單案件。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hey, 各位好，咁咧我咧就都几中意睇东头湾道99号嘅，咁我认识到花姐都一段时间啦，咁记得第一次同佢做节目咧系喺一单。叫做安安有錢的案件嗰度，佢一齊合作嘅。咁自從即係嗰個節目之後咧，我自己都間唔少會睇東頭灣道99號啦。咁覺得咧，阿花姐佢做咗準備啦，又個人好有即係好一嗰個分析力好高啊。咁 聽到你口窒窒。 Pick two。 咁阿花姐佢即係對節目嘅製作好認真啦。咁個分析力好高啦，咁樣嘢都即係個資料搜集方面啊，同埋安排方面咧都做得好仔細啦，咁我好欣賞嘅。咁希望呢個節目咧能夠長做長有。 睇呢個節目好獲益良多，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呢啲嘢嘅。呢、這個節目準備好充足啦，同埋可以帶俾大家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同埋邏輯思維係好緊要咯，覺得。咁然之後就。之後就做了付費會員，就看埋其他重播添啦。咁其實就好癲咯，覺得自己每一單案都可能看過三四次以上啦。到後期啦，咁就花家姐就呼籲啦，啲因為周海亮案啦，咁就呼籲啲騎案迷啦，就想呢個庭上面啊聽下作供啦。當你有一日真係被抽中做陪審團嘅時候，你會去點樣去？